摸到它，常令你心痒痒。如果爱是原谅，不准算旧账，为我鼓掌，自问身兼百丈。终于看通相爱是太牵强，终于拆穿所有平庸伎俩。我越是中你，你越更夸张。若有心受报，还我这最后两巴掌。谁叫我要小心，你特别热的吻，随月夜越冷的手伸进我。 这种人